哈尔滨市的本土病例。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慧等官员前往黑龙江省，他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黑龙江工作组专家到检测、隔离转运、社区管控同救治一线，与当地干部共同研究推进相关工作。马晓慧指出，黑龙江省发生疫情之后，党中央同国务院高度重视，副总理孙春兰要求当地切实做好疫情应对处置工作，尽快控制住疫情，并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影响，力争在国庆日之前将疫情控制在管控范围，在一个潜伏期内控制住疫情传播。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朝早骤雨较多，下星期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变电站对开的快线有意外，现在大交通挤塞的车龙排到乐观塘游泳池。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变电站对开的快线有意外，龙尾观塘游泳池。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彩虹交汇处一带咧，而家交通比较繁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启祥道。咁另外，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嘅车龙，而家就排到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另外，在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喺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就排到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呢首歌送俾我香港，唔理事情有几困难，环境有几乱，你都仲系我屋企。 将香港地当屋企嘅又点止香港人呢？仲有佢哋啊！由蜜蜂、珊瑚到马骝仔，香港仲住咗好多不同物种。为咗生存，佢哋又点样适应呢个环境？ 电视短片《大自然逐样讲》，逢星期六上昼9点，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再变人神光第一线，三个小时先到天坛，天在不夜天，青春加强曲，中文歌曲龙虎榜，令心旷神往。二千岭歌再重聚，音乐情人开头聚，一个钟一个流泳钟，二人世界好轻松，三个人甜心家族有嘢讲。仲有长桥轮番 ，Made in Hong Kong， 由星空旗接待你到 Beautiful Sunday， 无论十八定廿二，我都听紧你。下个四十五喺 RTHK， 听紧你，听紧你。 Thank you. 出发廿二听紧你，点啊 ，Roland 梁子希， 钟哥，喂，不经不觉咧，第十二集嘅初赛噶咯， 系啊， 咁啊，下个礼拜就系总决赛咧，即系我今次翻嚟呢个特别节目咧，我就快功德圆满噶咯， 系啊，系啊， 系咯，你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啦。 咦，我都系谂住讲呢句，俾你讲咗先。咦，你都翻咗嚟，我系时候起身啦， 唔好啦， 我都功德圆满， 大家都功德圆满系嘛，系啦，咁其实咧啊，咁啊十二集里边嘅初赛咧，今日系最后一次啦。 系啊， 咁啊，我哋会揾咧五个嘅最高分嘅听众啦，咁啊进入咧下个礼拜嘅决赛噶。 所以咧，阵间喺四点半之前，最后一次啊，唔系最后一次啊， 系 四点半之前嗰一次嘅听众嘅问题咧，因为阿嘉咧而家已经有165分啦， 系 咁对落咧有一个系115分嘅 KK 啦，另外有三位，一位咧就系60分，另外有两位咧就系50分。换言之，如果大家心水清，计一计数，只要阵间四点半之前，家家再赢埋咧， 系 其实就唔使再玩啦。 系啊，可以直接同我哋啲嘉宾倾耐啲偈都得啦。 系啊，因为如果再落去嘅话，都冇可能可以超越到50分噶啦。除非四点半之前嗰位挑战者今日连续赢三局，咁佢就可以有60分， 系 咁就可以入到榜啦。但系如果第一局都系阿嘉嘉赢嘅话，咁我哋个游戏都可以即时结束，就等下个礼拜决赛啦。 好，咁大家记住留意住咧，我哋同嘉宾访谈嘅内容啦。咁啊，见系咧初赛最后一集咧，咁啊揾个更加具份量嘅朋友。 呢、這个厉害，呢、這个 真系好大份量。 你听过佢唱歌 系啦， 但系你可能冇听过佢做 DJ。 佢系边个咧？ 梁咏忠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话说我在2003年开始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有主持一个音乐节目啦，咁好短嘅时间嘅啫，每一集嘅内容咧就乜嘢歌都播嘅，意大利文又播，泰文又播，日文又播，中文又播咁样嘅，咁当时讲嘢咧仲甩甩咳咳咁样嘅，你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啦？ 十八廿二听紧你 嗱，每逢星期六咧，而家我哋二台咧有我哋呢个特别节目啦，就是、因为咧今年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40周年嘅大日子啦，咁所以咧每个星期我哋都会有一啲咧可能比我同钟哥更前嘅前辈出现噶， 呢个系前辈啊， 系啊， 坚系前辈喺广播界对于我哋讲，坚系前辈， 系佢系你前辈， 佢做先我好多， 同埋大家，但系好多人咧都未必记得咧佢做过 DJ 噶， 呢个又系啦， 但我会记得，因为当年咧佢接我更嘅，我做到七点之后咧会有。一个好年轻有为嘅男仔，捧住一扎 CD 入嚟，准备做直播 灵体啊！ 咦，你嗰阵时未系灵体嚟嘅，我哋有请张敬 轩 ，Hello，Hello，Hello， 欢迎你啊！ 首先咧，好多人咧都会知道张敬轩当然系一个好即系好有实力嘅歌手啦。 哇，钟哥你好咁讲啊，好 唔系呢个真系嘅，咁但系你几时做过 DJ 咧？仲要喺香港电台 嗱、啊，我讲之前咧，我兜翻少少先吓，啱、开场之前讲啲全部都唔系真噶。 咩啊？你冇捧 CD 咩？ 你两个喺度，我点敢认前辈啊？ 你唔系前辈， 你系佢 DJ 嘅前辈。 系啊，你系2002年咯。 我系。隻腳踏入嚟港台早啲嘅，當時其實我都唔係好知道點解會得到呢個機會嘅，因為咧我初初嚟香港嘅時候咧，因為我自己係廣州人啦，所以廣州人嘅廣州話咧，同埋香港人嘅廣東話咧係有啲唔同嘅，咁我就當時就即係一路都仲同啲同事學緊，因為啲口鉛係唔同啊嘛，即係譬如話我哋講啱啱。或者頭先咁廣州人係講啱先嘅，咁好多呢啲小嘅口鉛咧，如果做你喺做廣播嘅時候，即係做節目咧，就會人哋會聽得有啲奇怪，即係香港本地嘅聽眾有啲奇怪，咁點解咁樣講嘢嘅咁樣？咁所以當時我覺得，好似即係對自己嚟講係一個要加快去學習啊，同埋去盡快融入呢個地方嘅嗰種感覺咯。咁所以就。好好好，同埋有新人啊嘛，嗰陣時咁突然間，即係基本上有乜嘢機會都一定會剔咗先。 但係咁樣，即係你本身係想做歌手噶嘛，當年到而家都係啦。咁但係而家有另外一個其實有少少叫做矛盾嘅位嘅喎。嗱，你做呢度嘅 DJ， 咁你就變相唔係另外一邊嘅 DJ 喎。 係有 咁會有 利益衝突， 利益衝突。 係啊，所以咪冇播過啦呢個。 係啊，頭一年差啲嘅，係啊，嗰一年喺嗰邊。 咁又冇，我又唔覺得關呢，即係關港台事。即係港台不嬲，我覺得即係雖然喺三個電台嘅平台嚟講，即係大家睇落去好似競爭對手，咁但始終係我諗係即係政府台咧，咁變咗大家會覺得係 neutral 啲嘅嗰種感覺，即係冇商業上咁冇廣告嘛， 啊係嘅， 即係冇商業廣告，所以大家唔覺得有競爭，我又覺得唔係話好關事，只不過咧，我當年最多即係俾我最多嘅殊榮嘅咧，係港台。咁、或者唔多唔少，除咗港台，譬如話阿周生啊，即係阿國峰啊，仲有以前阿唐哥啊、咩連姐啊，佢哋即係好多前輩都好錫我啦。咁仲有一個原因就係廣東台，當時港台仲有一個叫音樂先鋒榜，即係有一個同內地十九個地方嘅電台一個音樂榜。咁喺嗰度，我記得彭程仲喺度嘅嗰陣時，就係 Alex 啊、李志剛啊佢哋咁樣。咁所以嗰陣時有好多關於即係香港同埋內地其他嘅一啲電台嘅交流嘅嘢，咁所以就令到我又識呢一種即係又識廣東話，跟住又有國語歌，又有廣東歌嘅歌手，就多咗個機會咯。咁同埋初初落到嚟香港嘅時候，其實都好茫然嘅。即係我好記得我第一次嚟做港台行台嗰日啦。咁當時佢同阿范振峰，即係 Roland 同阿 Ricky 就做緊 節目， 論珠尼斯 係啦。咁都係因為佢哋好 active 噶嘛。香港嘅電台嘅嗰種氣氛咧，佢唔似即係內地係含蓄啲。尤其內地採訪嘉賓嘅時候，即係大家都會 內斂啲， 內斂啲嘅。咁啊嚟到佢，你知佢同阿 Ricky 都好，尤其佢好 uplifting 噶嘛。 唔係，可能你講咗個重點係因為佢啫，因為Roland 係咁啫。 我知，我覺得開頭佢做我啲訪問，我覺得佢好驚我啦。 你知係幾嘈啦？ 佢可能會覺得點解香港呢啲追咁活潑嘅，over 活潑咧，係咪啊？ 活潑果龍啊！ 係啊，即係同埋會有種要接招嘅感覺啊！即係你睇個節目度，因為我好記得我初嚟做嘢嘅時候。我當時嘅經理人Neo 先生，周生佢同我講，佢話阿仔你一定要快啊，喺香港個反應一定要快。你每一日出門口，你攬出你個房門口去做嘢之前，你自己要 prepare 好你自己先。咁所以每係咯嗰段時間特別，我又住喺酒店啊嘛。我記得我 嗰陣時係住喺酒店。 我好記得嘅，我喺港台真真正正第一。個自己會有獨立時段嘅節目咧，就係Team Power嘅其中之一個，好似天空海闊。 天空海闊咯， 係啊，天空海闊。 幾多點到幾多點啊？記唔記得？ 八點至，反正唔係黃金時間嚟嘅。 啲啊，你唔係做七點到八點咩？有五個歌手嘅喎，輪口做一日。 我， 你仲做多一個節目㗎？ 我要問翻阿松哥先知， 係 啊，我都係要問，我就唔係好記得咗嗰個具體嘅時段。咁但係咧，由於我本身冇 on panel 嘅經驗咧，我開頭嗰好似唔知五至七集都係錄播嘅。咁我錄播咧，仲要係喺酒店房度錄播，所以我當時係有成個 workstation 喺我，即係我搬去邊間酒店，成個尖東我啲酒店我住暈曬啦。係啊，我搬去呢度，搬去嗰度，咁我就一定要有個 station 啦。咁就錄播，其實而家諗翻都好尷尬嘅。由於我自己錄咧，嗰、那個 level 攞得唔好啊，所以成日都要搞到港台啲同事幫我喺出街之前去拉翻，再 normalize 翻， 再翻 tune 翻， 係啦，令到佢出街嗰、那個音量即正確翻。 係咪就因為嗰陣時開始就會即係種定一粒種子，就係、是、不如我自己搞個 studio 啦咁樣。都係啦， 同埋嗰陣時又有即係自己寫。歌啊，幫人監製咁，所以其實即係嗰啲架撐都係 睇曬度 嘅。 係，喂，我睇翻啲資料嘅，其實咧，如果喺二台出現嘅節目咧，就係2003年5月嘅，就係天空海闊啦，即係 TEEN 個天啦嚇。咁就會有五個歌手，每人負責一晚嘅 music show 嘅。咁軒仔係其中一晚啦。另外仲有 Juno 啦，有鄭中基啦，有阿 Chris 黃海芹啦，同埋咧有何韻詩啦、陳冠希啦等等嘅。咁你係其中一晚嚟嘅。 系， 咁你記得啦嘛？ 我記得啦，我梗係記得呢件事啦，但我只不過我唔記得我由邊一集開始 喺翻 studio 度做 live 嘅。 哦，係，好似後屘去到中間先見到你出現嘅。你之前就喺你尖沙咀自己啲酒店裏面錄嘅。 係啦係啦，因為咁樣會容易啲，同埋我有時譬如一錄，我可能會錄咗兩集先咁樣咯。因為當時又有啲其他工作上啲安排，又跟即係撞咗時間。 之前錄音相對嚟講啊，有啲咩事你可以後期執啊、剪又好、換又好啊。咁但係你當你第一次做 live 嘅時候，係點樣咧？ 你有冇炒粉啊？ 首先咧就係我由頭到尾都冇 on panel 嘅，因為我驚我即係嗰啲真係要嚇兩位前輩呢啲學哥識得 operate 曬啲嘢，我驚我推錯飛打。 係。 咁但係 我推錯最多係出錯嘢啫， 推錯隔離 channel 嗰啲。跟住睇 Q 咯，即係好似我哋啱錄音咁，我哋 engineer 會俾手勢，哦，開聲講嘢咁樣講嘢咁。 哦，即係你叫佢播歌，你又俾個 signal 佢，咁你自己再夾埋首歌咁樣嘅。 同埋都偏悶㗎，我記得我節目，因為嗰陣時咧係介紹音樂嘅，即係我又唔夠膽講其他嘢。 但介紹邊一類型嘅音樂？ 乜都有嘅，我記得有意大利嘅歌手又有，泰國嘅歌手又有，即係反正。我喺我嗰一晚就大集會嚟嘅， 即係你播出你嘅音樂選擇。 係啦， 我以為你淨係播國語歌添。 唔係㗎，唔係，係後來去到國風同外國風嚟做嘅時候，就先淨係國語歌為主。 哦，咁你記唔記得你做《天空海闊》第一首播嘅歌係咩啊？嗱，做一個 DJ 咧，好多時會記得呢啲嘢。 係第一首， 即係人生第一次做個節目，我第一首播嘅歌，同埋咧到拜拜啦，譬如暫別嘅時候，又會記得 最後一隻 歌係乜嘢？你記唔記得呢啲記憶咧？ 而家係唔記得嘅，但係我覺得冇理由唔播自己歌咁蠢嘅、 哎。我啱想問你有冇播過自己歌咧？ 有啦有啦，係啊，為咗做個節目，隔離台都唔播，唔通自己播？邊有咁傻啊？ 鏡播自己歌嘅時候，請問點樣介紹㗎？ 冇啊，咪就係大家呢首係我新歌，乜咁咯？咁但係我唔知道，我唔敢聽翻啊！我諗我啲sound bite仲喺度，係啊，食好死咕咕噶。我記得錄完頭一兩集當時睇下 應該係周國峰嘅喎。 阿周生有打俾我喂，你可以啊 active 啲啊，我做到嗰種感覺係仲夜過鄭子誠啊！你知唔知道？即係嗰 深宵張敬軒， 直情要過埋輕談先唱乜嘢添？ 唔係，同埋你嗰陣時，你個人個性格都未開發啦，你係再正經啲嘅個人又。 木讀啲咯， 嗰陣時講嘢係 正經啲嘅，木讀啲嘅。 咁我講得好啲係正經噶嘛， 你真係好啊！ 係咯，咁所以嗰陣時係可能會有少少沉悶嘅， 係啊， 你自己覺得 係 係咪啊？ 咁同埋我又覺得始終對於一個即係陌生嘅城市，即係雖然由細都係睇香港嘅劇集啊，聽香港嘅浪音樂啊咁但係始終你嚟到呢個地方，你覺得自己未係好把握到呢一個城市嘅脈搏啊。就算你譬如話，我哋以前都會聽香港電台嘅節目，咁但係因為要夜晚先收到啊，夜晚黑冇咁多干擾先收到，咁所以你咪會聽到夜晚黑個通咯。多謝大家翻嚟，我哋今日嘅節目為大家播上乜咁，即係全 好想聽翻，可唔可以揾到咧？麻煩你啊，Crystal 監製，我都想剪翻少少落呢集度。好啦，我轉頭翻嚟講下你喺國風嘅日子啊。 好啊， 我專登咧，因為你去揾翻周國峰咧對你嘅評價噶。 啊， 我寫低咗噶啦。 好驚， 梁榮忠、Roland 梁子希，十八日耳聽緊你。 一直在原諒，一直在盼望，爸爸和妈妈唯一的理想。二月的一天，1981年，我第一次对他们眨了眨眼。等待快点过去，多少个明天，希望这个宝贝快快长大一点一点。 梁永忠 Roland 梁子希寻找终极二台迷， 看看究竟呢是不是最后一个 round 了。 是啊，阿嘉十八廿二 听紧你， 你好阿嘉。咦，你要删细你嘅 收音机啊 ？fit 到我哋，你好阿嘉，系啦，搞掂。 诶、哎，好啦好啦好啦，咁佢今日嘅对手咧就系阿昌十八廿二。 Hello， 阿昌你好啊，系听紧我哋系咪？系好你咯，好 阿昌知唔知道玩咩噶？ 阿昌 继续， 阿昌知道玩咩噶嘛？ 好啊， 好嗱。好簡單，雖然阿昌呢好似唔係好答到我嘅嘢，但係我相信呢我都要講一次嘅。 係啊， 今日呢就係問一啲嘅聽眾問題啦，只要留意剛才張敬軒嘅訪問，所有答案喺裏面㗎啦。 張敬軒 OK， 嗱記住聽到我問完題目嗌咗自己個名先先好作答得唔得？阿昌 嗌咗名先， 係啦嗌咗名先， 係啊聽晒先喎條問題啊、嗯、好 阿嘉你都要嗌自己個名㗎喎、阿嘉 咦 哦知、 阿嘉 喺 度点？ 阿嘉俾阿昌影响咗啊！ 系啊， 今日都系反应有啲奇怪， 有啲 delay。好，唔紧要， 嚟啦， 嚟啦。好，第一条， 张敬轩加入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一个有自己时段嘅节目叫做乜嘢名咧？ 阿昌， 阿昌， 天空海阔。 哇，哇好嘢、啊，系系天空海阔嘅。好，阿昌先有一分。 喂，阿嘉，洋菜啊？ 唔系，冇咁讲，冇咁讲。 冇咁讲 ，OK， 你咯。 阿昌先有一分啊，好嚟啦、嗯。第二条，请讲出同时段嘅节目，即系《天空海阔》啦。 嗯， 除咗张敬轩之外，仲有当年边几位嘅歌手咧？请讲出其中一位。 阿昌， 阿嘉先嘅， 阿嘉先嘅，系啦。 郑中基， 郑中基系。 啱 嘅，包括咗有麦浚龙啦、郑中基、黄凯芹、何韵诗同埋陈冠希，所以阿嘉系有一分嘅，诶、欸、有十分嘅，即系答啱个题啊。 系啊，喂， 好啦，呢条紧要啦。 阿嘉你赢埋咧，咁我哋其实第二回合唔使玩噶啦，因为已经咧系嗰五个最高分嘅已经出现晒噶啦。 系啦、啊，咁、但系如果阿昌答中嘅话咧，即系阿昌就出线， 系 咁就可以有机会啊，即系睇有冇可能最后冲刺诶杀入呢一个决赛啦。 好 听住第三条。访问之中张敬轩曾经提过在节目曾经介绍过哪两个国家的歌曲呢？ 阿昌 阿昌 阿泰国啊同埋泰国印度。 泰国同埋印度，好俾多次机会你阿昌。 諗清楚。 唔系印度啊。 唔系印度啊， 泰国啱啊。 咁仲有咩咧？ 泰国同埋 阿嘉唔关你事，唔好答嘴啦，嘉。 阿嘉 泰国同埋 当咗自己主持啊，嘉而家 五 四 三 二 一， 越南 好，泰国同越南都系唔啱嘅。 好， 诶，应该话 有冇补答先？ 有冇补答先？系 系啦，阿嘉，你 泰国。意大利， 泰国、意大利系啱嘅，系冇越南嘅， 都有五分啊！因为咧补答 都有五分嘅，不过咧即系不得不俾啲掌声啊！阿昌先 系咯， 因为净话佢答，其实答啱咗一半啊、泰国系啱嘅，但系就系讲唔到第二个就差少少咋。 阿昌谂唔到啊！张敬轩嗰阵时会播意大利嘅歌啊嘛， 系啊系啊，亦都恭喜晒阿嘉先，阿昌， 阿昌， 唔好意思，争少少。 好、哦，系啊，送咗个 fit 俾我哋，佢好兴奋可能系啊。喂，阿昌啊，咁我哋咧送翻一个二台口罩。 咦，系边个？系啊，阿嘉定阿昌嗰边个 fit 俾？应该系昌嗰边啊。 系啦，好，唔该晒阿昌先 ，thank you。咁我哋咧送翻一个咧二台口罩香氛扣俾佢啦。 唔该晒昌嘅，唔该晒。 好， 阿嘉， 咁要同你倾下偈啦，阿嘉。 系点啊？ 你已经进入咗总决赛噶啦。 系啊，因为再加多十五分俾你，因为一条补答俾我睇睇个分数。 系啦， 加多十五啊。 系啊， 已经计咗啦。 阿嘉真系节目主持之一，因为阿嘉咧原本已经有165分嘅， 180啦， 而家已经180啦。 咁就应该嗱，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咁即系嚟紧嗰两节嘅问答咧， 系 应该都可以唔使玩啦。 系啦， 因为已经影响唔到嘅赛果，最高分嘅五位亦都出现咗啦。 系啦，分别系阿嘉啦、K K 啦、Mandy 啦、Winnie 同埋阿怡嘅。 系啊系啊，好阿嘉，咁就下个星期见你入决赛噶咯。 是啊、 嗯、 阿嘉 好， 你会叫定屋企人支持你啊，一起在电话旁边 系一个， 梗系会啦。 上埋你屋企玩啊，到时好唔好啊？ 有冇我都要支持港台噶嘛？ 多谢你喎、啊。不过俾啲提示你先，大家下个礼拜嘅题目冇咁易噶喎、 啊。好深噶个礼拜，好阵间再倾。 好，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近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下昼召开特别会员大会，以41票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解散议案。特别会员大会在六四纪念馆举行，出席会员推选了支联会公司秘书蔡耀昌主持会议。大会先默哀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和离世的支联会义工，之后讨论解散程序，会员可以拣赞成、反对或者弃权。支联会常委会今个月初通过将解散议案交由会员大会表决。支联会早前话，如果获得在席3/4会员赞成通过，支联会将会立即进入清盘阶段，实际上等于组织已告解散。正在狱中服刑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仁和前副主席何俊仁早前联名发表公开信，认为主动解散是支联会最好的处理方法。正在还押的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之后发表公开信，反对支联会解散。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英国、新加坡和印尼等地抵港，大部分有接种2剂疫苗，当中8人被验出 L452R 变异病毒，初步确诊个案就少过10宗。另外一名14岁女病人早前由香港抵达英国之后，今个月10号的检测样本呈阳性，并无病征。她已经接种2剂伏必泰疫苗。本港5日前接获英国方面通知事件，当局将她在潜伏期在港居住地点浅水湾南湾道61号华景园一座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华为发表声明，期待副董事长孟晚舟尽快安全回国与家人团聚。华为将会继续在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的公司诉讼中维护自己的权利。孟晚舟和美国司法部达成延后起诉协议之后，即时在加拿大温哥华法院获释，正是乘搭飞机回国，据报前往深圳。孟晚舟透过微信指，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自己今日的自由，他感谢祖国党和政府引领他回家的漫长路途，又感谢家人和同事。孟晚舟说，回家的路虽然曲折起伏，但是就是世界最暖的归途。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65国作共同发言，强调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香港、新疆、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外界不应干涉，支持中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共同发言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双重标准，反对出于政治动机，基于虚假信息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另外，海湾合作委员会6个成员国集体致函支持中方立场，20多个国家以单独发言的方式支持中国，共有近100个国家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正当立场的理解和支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电台冷知识 DAT DAT 是 Digital Audio Tape 的简称，是磁带的一种，属于高规格类别，录音质素较好。随着数码年代开始， DAT 也都渐渐被取代。我是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好，呢部分要问下轩仔啦，记唔记得啦？天空海阔嘅节目之后啦，你就加入咗周国峰嘅《国风国风》呢个节目咧， 系啦。呢一段经历系人生冇可能忘记嘅，因为到周生揾我去做《国风国风》嘅时候咧，我已经搬咗，我已经喺香港有咗自己屋企噶啦。 嗯， 咁就喺隔篱街，喺马可尼道。 系啊，系我哋上过嚟录嘢噶，我都记得。 系啊，系啊，喺马可尼道。咁当时就 即系冇迟到嘅藉口噶啦，已经 冇啊冇啊。 其实嗰阵时好啱翻晨光嘅翻工， 应该系咁早 嘅。系你收声， 不如而家邀请下你啊，叫佢听。 我要搬翻翻嚟先啊， 搬翻嚟呢度住。 咁又咁讲，宋梅姐都唔系住喺广播道嘅。 但系梁荣忠而家就快搬嚟广播道， 我就快要搬嚟啦。 而家做紧之后， 好地方，好地方， 系啦。 咁啊，嗰段时间其实好得意嘅，啱啱 settle 咗一个屋企啦，就面临一个每一个新人都会经历一个阶段，就系冇嘢做。 嗯， 即系当你又过咗新人嗰个风头啦，你又未有咁快揽得上去 某 一个位置嘅时候，咁嗰段时间我记得收入是很成问题的。那时候我就全职，我基本上就暂时放低了歌手这件事。我记得那段时间是主要以两个主持的工作为我的收入来源。第一个呢就在 TVB 八频道，现在没了了，在八频道。那就讲娱乐八卦新闻啊，数下榜啊，这样。咁亦都係嗰個原因咧，就識咗阿胡培慧，就變咗契子弟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國風國風。咁所以當時都係禮事一封嘅，但係即係對於我喺嗰個階段，我覺得唔可以，即係佢唔淨止係經濟上面嘅嗰種 support 啦。佢亦都係即係喺我嘅際遇上面，我覺得起碼我嗰段時間，因為當你個人好奇怪嘅喎，休息咧好地地嘅，休息你休一个月，我请假请一个月，起码你知道我一个月后我就会翻自己嘅岗位。但系当你冇公开一个月嘅时候，其实系好彷徨，特别我哋呢行。咁所以当时就好感激啊，真系好开心啊！周生喺嗰个阶段俾咗一个，我觉得好开心嘅，亦都做得。 就话轩仔都讲咗，即系其实作为即系娱乐圈嚟讲咧，乐坛又好，或者你拍电影都好啊，第一年咧是最容易做的，因為有新鮮感，你第二年才真的講實力，即沒有新鮮感了，跟住又有那一年的新人出來了，如果那一年沒有做，其實那個心理打擊很大， 他危機感會很重，所以那時候周生一同唱片公司，周生不是跟我溝通先的，他跟我唱片公司溝通先的，唱片公司來問我，我已經說好我做了，但當然因為始終是周生的節目，所以其實我as一個supporting 的角色，同埋我要負責資料搜集嘅，咁就我揾咗一啲料咁樣，咁就乜都有㗎，天南地北，乜都有，風水術數又有，奇人異事又有，係啊，民生啊、經濟啊各方面嘅嘢都有。 但係咁樣喎，即係除咗話因為喺個經濟上，又或者一個工作上，好似有啲嘢可以做之外咧，其實調翻轉頭，你作為一個歌手嚇，要我做一啲同音樂冇關嘅嘢，你會唔會覺得有啲難過咧？呢一關心理上， 我完全冇難過嘅，因為喺嗰個階段咧。个 focus 已经唔再系我个人又好奇怪，可能因为呢个系受我妈嘅影响。我妈妈系即系一个由政府公务员跳出嚟，跟住做咗即系内地有个 terms 叫个体户咁样，系啦，即系佢就系即系从商，咁所以变咗我妈由细到大都好着意去教我，就系你要喺社会生存嘅话，你一定要好 flexible， 即系你嘅人，反而之。 是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但是当个梦想来你未有那么近的时候，你不可以等运到咯。 嗯， 即是你要有任何机会你把握了先，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机会将来会为你带来什么东西。 嗯， 譬如说好像我过去我想我做完国风到现在都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嗯， 是的。那国风同埋我在 TVB 主持的那段时间，嗯，如果我冇咗呢两个阶段嘅话咧，我觉得我而家出嚟无论做访问又好，或者自己去拍自己 online 嘅啲 content 都好，唔可能有呢一种嘅应对能力嘅。 嗯， 因为好容易啊嘛，你做一个 artist 就系好被动啊嘛。啊，得啦，你有咩你问啦，问到我唔中意嘅，我又谂下答唔答你啦。即系有时会容易有一个咁嘅我觉得比较负面嘅互动啦。 嗯， 但系当你自己做完主持之后，你会知道唔系老讽啊，即系人哋今日嚟访问你，或者我哋今日出嚟见记者，其实人哋唔一定要问你嘅，人哋可以问第二个。既然人哋花得咁嘅时间，你就自己要交功课俾人。 嗯， 系嘛？我上嚟一个节目，或者我去做任何一个电视节目， 嗯， 如果嗰日我假设个主持人唔舒服嘅时候，我系咪要 active 翻啲，去令到个节目，节目出到嚟唔好睇，其实对你同对电视台都唔着数啊嘛。 系， 咁就多咗呢一方面嘅考虑咯， 嗯。 所以就变咗，比起阿 Ron 最初認識我的時候，個，人就 active 翻好多，即係主動翻， 即係講嘢叻咗啦，即刻。 仲學緊嘅。 喂，但係周國峰咧，即係我專登揾佢咧，講翻少少對你喺做節目嘅評價啦。咁，佢透過 message 咧話俾我知啦，喂，佢話你咧做得好好，好過唔少嘅主持人。 唔係啩？ 佢話佢唔會亂嚟，佢做曬 research 先翻嚟做節目咁，樣。所以佢係 評價好高啊， 非常稱讚嚟嘅。你哋嗰陣時點樣做資料搜集咧？ 我有个习惯就是我会睇报纸嘅，即系我由细到大嘅习惯就每一日就睇是但，即系屋企都会订一份报纸。咁我搬到嚟有咗固定居所之后，就我有订到报纸嘅。咁，有时会睇报纸啦，跟住嗰阵时有 internet 啦，咁，就亦都会上网抄一啲资料啦。但系譬如我哋抄完一条 link 之后咧，就要睇多，即系会喺嗰个 search engine 嗰度咧睇多幾次呢一條 link， 究竟佢嗰個來源係咪真實先？因為嗰陣時其實已經我嗰陣時已經發現有 content farm 呢樣嘢嘅，不過唔知道佢叫 content farm，即係我發現原來係有一個 source 出嚟，跟住就大家就喺度 copy 啦。咁如果嗰個 source 係假嘅話咧，咁就咩？ 就大家中招㗎啦。 係啦，咁有時就會睇翻哦，佢嘅來源係咩報咁樣，咁你又會上翻嗰個報紙嘅網站睇，哦，佢真係有一單咁嘅新聞嘅，咁嗰啲先出啦。因為始終港台係一個即係官方嘅電台，所以變咗我覺得我哋做節目，我哋都要應該即係要為個內容負責啊嘛，咁同埋仲要拍住嗰個係周生，即係你知佢周生啲波都唔易接嘅，其實 佢通常俾出嚟嘅係句號嚟嘅，你好難接得住嘅。 同埋咧，佢好得意啊！佢嗰種答佢唔係佢種問嘢嘅方式咧，係好唔同嘅。有時咧，我即係我以前初咧就唔知佢係潤緊我嘅，即係佢會都會喺之後就哦係咩哦咁，但係慢慢後嚟熟咗咧就識得接佢啲波，咁又會夾下佢啊咁，咁大家個互動就多翻啲就好聽啲。 咁就係就話軒仔講話關於佢做 research 嗰個方法同埋嗰種求真嘅心情咧，即係唔係話淨係做 DJ， 我相信而家大家從事呢，這個 傳媒行業， 傳媒行業都應該要堅守呢一樣嘢，好多時都係以我傳我假嘅當真去講。 我哋而家都系特别有，譬如话有咗 I G 啊、Facebook 呢啲，好容易一张相就会令到我哋去 react 啊， 即系我哋有情绪啊嘛。 嗯， 咁所以我都系我而家我尽量都 keep， 即系我尽量都 keep 自己嗰，那个，譬如 I G 啊、Facebook 咁，我都系尽量我唔会放负，即系尽少放负喺上面咯，因为我觉得又即系嘻嘻哈哈就算咯，同埋 internet 嘅嘢睇完大家。作為一個參考，佢應該係豐富我哋嘅智慧嘅，佢唔應該係帶嚟一啲 burdens。咁啊，有時我睇，譬如我尋日有啲唔係好舒服啦，咁啊好早瞓咗落牀，但又未瞓得著，咁我就喺度碌睇，哦，原來喺古埃及嘅時候已經發現都有電池。即係有電芯呢樣嘢嘅咯，咁即係睇多啲其實，咁抄完呢條 link 又會去 YouTube 度睇第啲同呢條 link 相關嘅嘢啊，咁樣，咁嗰樣嘢就會比較求實少少咯。係啊，因為自己後生嘅時候都係 我哋好容易对身边嘅事去作出一啲反应。譬如话我当时喺港台做节目嘅时候，因为嗰阵时细个啊嘛，咁哇突然间由你初初嚟到咩都唔识讲嘢，仲甩甩咳咳，到突然间有唱片公司会俾碟你，你哋可能习以为常，即系好多时候唱片公司都会寄啲 single 啊，寄啲咩，咁但系慢慢自己收到咧，系有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即系觉得自己系一回事嘅，真系有过，因为呢个就是我第一个觉得自己系一回事而识嘅嗰个歌手咧，佢叫泳儿，泳儿当年派新歌， 是感应嗰个年代， 冇错，就系派新歌，跟住诶嗰阵时仲系。而家去咗華納阿紅啊， 阿紅 係阿紅帶住佢，咁就即係阿 Vince 係新人啦，咁就啊呢個軒仔啊媽咁啊前輩咁啊，好有禮貌，即係好客氣啦咁，咁就開始覺得而家即係啊我係節目主持人啦，咁啊個地位好似提高咗啦，即係會容易有呢啲好泡沫嘅感覺噶。咁但係當然好快就冇啦，因為個節目一做完就冇人理你。呢行真係好現實， 好現實㗎。 喂，你記唔記得點解會完嘅？做咗幾耐個節目？阿周國峰話佢完全唔記得曬，佢究竟你做咗幾耐？ 兩三個月㗎都。 我兩三個月啫， 都兩三個月。 咁因為你開始要專注 做翻，唔係當時本身就係一個短嘅 project 嚟嘅，即係講好咗幾多集嘅。讲好咗咁多集， 即系唔关你 做得，我哋每一个单位都系 唔关你事嘅。 我唔知佢哋有冇 个节目仲有 冇感受， 唔系话咁佢轩仔做得唔好啊，所以两三个月换咗佢，应该唔系噶嘛？ 定系轩仔做得太好，周国峰惊自己咧冇得做， 关咩事啊？ 一定要几耐？ 不如快啲洗开佢先。唔系，因为周国峰唔中意做节目嘅，应该唔系嘅， 唔系嘅。 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阿轩仔倾下另一样嘢啦。 梁荣忠、Roland、梁子希，十八廿二听紧你。 钟声清清，让我倾耳听。爷爷轻轻告知，那些幽静是仙居的笑声。穹苍尽是快乐感觉，前人留。 人间传来有好音。 种英勇，为人类做了命。 They are blessing our children, They are blessing our nation, 还令到我们拥抱了缤纷。 They are blessing our children, They are blessing our nation, 要谨记幸福是我从世先去唯一。 剛才呢軒仔有講到呢，即係開始做主持嘅時候呢、有少少開始有啲優越嘅感覺喺度。我想問一下鐘哥呢，你自己呢由邊一刻開始呢做主持嘅時候有覺得嗰種優越嘅感覺喺度呢？ 你講係優越嘅意思係 自己感覺良好啦。 咁、如果係咁樣，我90年代入行， 係 即係我覺得做啲嘢好過其他人。已经有一种优越感，不过只不过冇人认同啫嘛。 点会啊？你嗰阵时好快俾人认同咗啦。 咩？我最早期做嗰个新地新地带嗰个音乐节目嘅时候，我自己好中意噶，因为真系可以天马行空，咩、都做得出噶嘛。嗰阵时真系，但系嗰阵时冇乜人去认受呢个节目噶。 系咩？嗰阵时有人话你噶都？ 梗系有啦！我好记得第一次俾边个话咧，即系嗰阵时就系俾阿大哥阿吴宇啊，即系第一次嗰阵时。做咗大約半年，未過一年嘅時候咧，有一次喺走廊撞到佢。嗰時，哇、大哥，吳宇大哥好勁啊嘛，即係綜藝大佬嚟噶嘛。咁無端端你走嚟同我講，喂，鐘仔做得好好、啊、喎、哎。大哥你有睇啊？梗係有啦。跟住我以為佢讚我啦。 係咯，咪讚緊你咯。 跟住佢話：你知唔知你個節目每一日啊？每個禮你知唔知你個節目每個禮拜啊？有成兩寸厚嘅投訴信啦、啊，哇！原來嚟話我 嗰陣時會投訴你啲咩？你都好穩陣㗎，其實嗰個年代做 嗰陣時冇而家咁穩陣，嗰陣時都係即係有少少 high 邊嘅， 係 即係有少少係覺得好似 AA 成人情節嗰啲咁樣 high 住少少嘅， 係咩？ 都有嘅。 你講啲咁嘅嘢㗎喺電視度嗰陣時， 唔係你估啫。 咁你又真係抵鬧 喎。咁但係 但唔係錄播嘅咩？直播 錄播錄播 錄播有， 但係全部咧都過得嘅。即 系 完全冇话踩到条线嘅、即系嗨住嗰啲咁样，但系完全系过得关嘅。咁、但系都会有人系会出声噶嘛。咁嗰阵时咧就会第一次觉得自己做嘅嘢系有人睇啦。原来边个睇咧？就系、大哥睇咯。 系咁，反而你系咪个内心应该好开心咧？因为虽然你话收到投诉啫、但系即系有人留意先会收到投诉噶嘛。 其实系嘅，咁、当然咧啲投诉全部都系已经唔成立啦，因为如果成立我都已经冇得捞啦。咁、但系都开心地自己做嘅嘢，哦原来有人睇嘅，咁、之后咧慢慢再调节咯。 系， 哦原来咁样做系会好啲，咁样做。 啲人會更中意喎。咁、慢慢就調節到而家。 咁你都幾大膽喎！嗰陣時喺電視台講啲叫踩界嘢嗰年代。 但係創意咧，必定係從呢度開始嘅、即係如果你船頭驚鬼，船尾驚賊，其實就唔配做呢一行嘅。我自己覺得嚇。 咦？呢句嘢我廿幾歲都係咁講㗎。係 啊。 咦？果然我係同一個 channel 嘅。 係啊，我到而家都係講呢句㗎。如果都仲係船頭驚鬼，船尾驚賊咧，不如唔好做嘅。 係喂，但係咧嗱，陣間張敬軒咧繼續喺度㗎嘛。佢、有講到咧，就係咧佢嚟即係二台嘅時候咧，佢有兩個 DJ 好驚㗎。我想睇睇下佢話邊兩個啦 嚇。嗯，估計唔係我啊。係 咯， 我都未入行嗰陣時 候，佢喺電視台驚你啫。可能嗰陣時係嘛？ 可能係嘅。 咁有兩個 DJ， 佢細細個開始聽佢嘅，係邊兩個咧？陣間翻嚟知㗎啦。 和人民的支持，他形容回家的路虽然曲折起伏，但是就是世界最暖的归途。孟晚舟获释之后，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麦克尔亦都获释，正在回国途中。华为发表声明说，将会继续在美国法院的公司诉讼中维护自己的权利。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在下午四点，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3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现在一带只是车多，车龙大消散。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龙尾在窝打路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接近哈罗香港国际学校，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翠塘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7，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1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32 为你倾力播放。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听人你听人你 电台冷知识。 Jingle 用嚟交代或宣传节目基本资料嘅声带，例如节目名称、主持名字，通常喺节目时段内播出，可以系人声、歌词或者系纯音乐，通常十至二十秒左右。我是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喂，其实头先咁样同阿轩仔倾偈咧，发觉咧喺即系二台做过节目嘅你咧，其实嗰个阶段嘅你咧系一个即系初出茅庐啦，唔系好认识香港点样去处理自己生活啊工作嗰个模式嘅时候咧，其实港台嗰阵时系带俾你一个好好嘅基地咧，去训练自己去同人相处啦、口才啦，甚至乎所有嘅做嘢嘅节奏啦等等嘅， 包括待人接物， 系咯， 系啊，因为喺呢度每日嘅即系譬如我哋出入直播室咁你都會見到啲 superstar， 即真係細個喺電影喺電視先會見到嘅 superstar 啦。咁亦都會有好多前輩啦，譬如話我細細個我有一盒 cassette 帶係叫做《狐狸先生幾點鐘》啊，有嗰啲兒童故事，咁就係車淑梅姐姐同埋歐瑞強哥哥咁樣。係啊，咁就好多聽見到啊 ，Albert 哥哥啊咁樣。所以我前幾日錄段 ID 俾佢，我都係叫 Albert 哥哥。咁跟住係啦，即係嗰個階段啦。咁同埋我哋要借碟啦，我哋要同碟庫借碟啦。咁好多時候要填表啊嗰啲，其實我有翻個 office 工嘅，我都有做過一啲同行政相關嘅嘢。咁但係始終即係喺廣州同喺香港嘅方法好唔同。咁變咗係咯，即係你嘅文化背景啊，你待人接物啊，你講説話，你嘅禮貌，其實都好影響到你自己喺呢個行業當中俾人哋一個點樣嘅印象？ 即係正話阿軒仔講到話俾人個印象啦，又或者係禮貌呢一樣啦。喺呢個我做咗呢個圈三十多年，張敬軒呢個人有兩個印象俾我係好深，好深，即係好認真地講。我講第一個先，有一次咧就係我幫另一個收費電視台訪問張敬軒，嗰時你好似仲住喺西貢係咪？如果我冇記錯，住喺西貢， 黑掹掹嘅， 黑掹掹嗰度。 啊，你好似過去去到， 我過去佢嗰度做啊，去佢屋企嗰度做啊嘛。跟住去到我拍低咗個車，喂，我唔識入去佢屋企啊嘛。於是乎咧，咁佢梗係揾翻啲我哋嘅工作人員出嚟接我入去啦，唔知點樣行啊嘛。跟住我去到門口，即係喺個路口出嚟接我嘅。是張敬軒，他企咗喺門口度等我，仲係冇助手冇剩，他一個人企喺度。我喺度做咩事？軒仔你企喺度？ 我唔記得咗呢件事。 你記唔記得咗？ 我唔記得。 我接你啊！你唔識路啊嘛。跟住佢就帶咗我去，即係因為 同埋因為咧住開圍村啲朋友知道。你都真係要同我啲村長 啊， 打下招呼，咪先你嘅車頭多個磚頭咁啊！所以當時要帶佢拍好咗個位置，唔好阻到人哋。 係啊，跟住我做咗個訪問啊，走嘅時候，跟住啊，咁我自己識路咧，我認得點樣走啊嘛。跟住又係張敬軒自己一個人帶翻我出去行翻去攞車，跟住我自己走咁啫。 係， 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深嘅人。 咁佢個人， 我擔心你嘅人身安全啫。 佢個人係真係好有修養嘅， 但你可以唔使自己係真係， 同埋我哋嗰陣時覺得佢細個覺得佢好啱做侍應嘅，所以佢真係服侍得大家好。 所有服務性嘅行業都啱， 佢真係服侍得每個人都好舒服。 你可以唔使自己嚟噶嘛？你可以叫，譬如你叫你公司嘅同事去做 啦。咁唔係，屋企係你噶嘛？咁一定係即係即係個屋企係我嘅，所以我係應該要做。 呢個咧就俾我一個好好嘅印象，好好。 咁第二個印象係咩？你話仲有兩個？ 另外一個即係而家講埋先， 講埋啦。 另外一個。當年我又幫嗰個電視台訪問過世藍潔瑛做咗一個訪問，我好記得咧嗰個訪問出街嘅時候，好多網民圍剿我啊，佢話點解你訪問藍潔瑛嘅時候你唔講嗰啲嘢嗰啲嘢嗰啲嘢啊？你應該追住問呢啲先 juicy， 大家先想聽。但係由頭到尾我都冇諗過要咁樣做呢個訪問，因為我係要同阿藍潔瑛做一個訪問，唔係要做一個要哗眾取寵嘅一個題材， 唔係講啲啊嘛。 唯獨是得一個人喺其他媒介嗰度講，我做呢個訪問係做得好嘅，就係張敬軒。 哎呀，你有睇到啊？ 我有睇到，我擺咗個心度。 即係多謝你 啊！當其時阿軒仔喺第二個頻道裏邊咧就講話，阿鐘哥係錫住阿藍潔瑛姐姐，所以咁樣做呢個訪問係得張敬軒一個咁樣講。所以我心就終於即係。好認真，我而家講個心都有個暖流喺度。 多謝多謝， 呢個真嘅。 多謝， 因為 應該嘅，我覺得，因為咧我自己做訪問咧， 既然你講到呢度啦，我今日都帶一啲嘢嚟嘅，我都帶咗一啲我喺港台。既然佢哋話今日係爆大鑊啊嘛，喺港台有兩個主持人， 嗯， 第一感覺俾到我都係好大壓力嘅， 嗯， 第一個係梁盈倫， 因為嗰陣時接更嘅時候， 唔係，我第一次識佢，因為咧我又唔覺得呢句好恰當形容佢， 嗯。 识落咧，即系大家成为咗朋友之后咧，即系佢系鳄鱼头老衬底嘅，即系我。但系当你唔识佢嘅时候，因为可能因为佢本身喺呢个行业 train 咗咁多年咧，咁佢自己都系 artist 啦，佢当年我哋同一间唱片公司嘅。咁同埋我谂每个人对于所有嘅陌生人咧，佢都会有一个防御嘅机制。每个人咁有啲人就冇咁容易俾人感受到，有啲人就俾人感受多啲，有啲人咧就系俾人感受到系进攻型。佢就进攻型。我同佢一做访问咧，可能佢因为佢转数快嘛，同埋佢又响啦把声，咁就第一次啦，同埋佢做当时做轮著嚟试咧。我覺得係偏 juicy 嘅、如果放我喺廣州嘅文化嚟講、即係我哋冇啲咁 做法， 即係我係問咁多，喂嚇呢啲嘢講得嘅咩？嚇呢啲咁私人嘅嘢，你嚇、我點答啊？咁、就呢種感覺咯。所以我次次同佢，即係我頭嗰，即係當我再做新人嘅時候，我一上節目咧。佢好似天馬流星拳咁樣， 做完之後即係個人散曬， 散咗。即係哇，每次都要教咗個教到個毛去到，即係個轉數最快。 係、唔係食多兩隻香蕉上嚟咯？個 energy 勁啲，先對抗到我哋喎。 但好彩有 Ricky 喺度，Ricky 就 lay back 啲嘅，咁佢就即係 平衡翻， 係啦，會 soft 翻啲件事咁樣。 好， 咁跟住 另一個係驚邊個啊？ 另外一個 李志剛。 啱。 喂，你應該驚李志剛多過我喎，其實 唔係Alex 嗰啲咧係無定向風，有時有啲位吉到我哋咧，佢都唔係好知道，即係因為佢人嘅生活當中嘅人亦都係一個咁樣。啱鐘哥講起關於訪問藍小姐嗰件事，因為我喺電視台做主持同埋喺港台做主持嘅時間，因為我同阿國峰都有過一啲節目要訪問 artist 嘅，咁我先至開始，可能我自己又係歌手，變咗我會知道哦，原來我上嚟一個節目，我更加嘅係第一，我當然想 promote 自己啦，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情緒喺入邊先。第二個就係個主持人有冇令我覺得有安全感。當個主持人令到我覺得有安全感咧，我就會講多啲嘢。但係當個主持人一嚟到，咦，哇！你原來一嚟到就亮劍啦。咁就會令到我全程嘅訪問喺一個帶住防禦嘅狀態下面去訪問。所以以前咧，我好記得嘅，我喺電視台做數榜嘅時候，嗰段時間落唔落導演咧？或者監製咧就會俾我訪問一啲台灣嘅 superstar，甚至乎一啲內地嚟香港宣傳嘅 superstar。我就食咗好多次嗰啲面懵膏。 面懵膏啊！ 係啊，真係即係查，即係好多時候就首先係嗰個 artist 可能本身，因為你成日喺電視度見佢嘛，你咪覺得自己同佢好似識咁，但其實佢對你一啲認識都冇。咁同埋我哋按照編導俾我哋嗰份稿就係、是。一嚟就要問呢啲啦，咁我記得有一次係採訪台灣一位天后，問完個問題佢就黑面就坐咗喺度， 坐喺度， 佢冇走到，佢就坐咗喺度，就靜曬啊，咁我又唔識兜嘛，咁所以即係呢一啲嘅經驗話翻俾我自己聽，無論我將來訪問人哋都好，定係人哋訪問自己都好，即係個出發點一定要好，即係我哋所謂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係啦，即係有時寧願個節目可能收得冇咁好，即係我上唔到第二朝嘅報紙，但係我起碼我得到咗呢一個 artist 嘅一個尊重，我覺得我會睇重人同人之間，我亦都唔覺得話去問一啲好 juicy 嘅話題係錯嘅， 係 係啦，咁。Alex 俾我嘅壓力係咩咧？就係、佢突然間，譬如我哋嗰日宣傳隻歌咁樣，咁佢有時會連帶問好多身邊嗰啲朋友啊、其他 artist 嗰啲，咁我就唔知死答好唔答好咧，咁咯。咁所以有時就係呢一啲位，咁但係又係慢慢熟咗，你就發現哦，其實冇嘢嘅，咪後都係咁樣嘅，咁。所以嗰個階段都學到好多嘢， 係。但你個底好好喎，我哋嗰陣時唔發覺你驚嘅，你都掩飾得好好喎。 咁我都唔係省油嘅燈嚟我又覺得咁講，娛樂圈咧行頭好細嘅啫，其實冇得呃嘅，即係我覺得我又唔夠膽講呢個係咪我自己嘅策略之一，但我從來都唔怕俾對方去見到我個弱點，係啊，即係我從來都覺得我唔識答就唔識答咯，或者我覺得難堪嘅時候，我都真係試過做一啲訪問做到隻眼紅曬嘅，都有試過。咁但係唔好囉，咁係咁嘅囉。 喂，咁最後要問軒仔，你覺得你點樣形容呢？你而家係一個好出色嘅歌手啦，你點樣形容歌手同 DJ 嘅關係呢？去到而家2021年啦， 我覺得一路以嚟，即係無論我哋同 DJ 又好，同節目主持人，即就算係 video 嘅節目主持人都，其實都係一種唇齒相依嘅關係，因為你想去宣传一样嘢，虽然而家好多我哋自己都 run 紧自己嘅 social media， 自己做紧一啲所谓嘅自媒体嘅嘢，咁但系通过人哋访问，如果对方系一个有访问技巧嘅，同埋有时你嘅某啲 value 系喺人哋嗰度先得到体现嘅，即系睇一个互动上面，冇理由成日自己吹嘘自己，你睇下我几叻，你睇下我几好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路以嚟歌手同 DJ 之间嘅关系好微妙嘅。又要盡量打好關係，大家私底下朋友啊，或者可能有一啲工作以外嘅相處啊咁，咁但係又好似唔可以行得太近，因為首先即係行業上面有一種叫做 conflict of interest 啊，咁另外就仲有一方面就係、是、有時始終。譬如我以前都有過同一啲平面嘅傳媒娛樂記者。保持一啲好個人嘅關係，即係好 比較熟啲、 好朋友嘅關係嘅咁。咁我係好彩嗰個，我從來都冇俾人出賣過嘅。但係都會有 hard time 嘅時候，譬如話、當身邊嘅朋友出咗事，即係正一左手又係右手背，即係依個記者朋友打電話嚟索我呢一個朋友嘅娛樂料。咁。自己人答佢，喂，我真係唔知啊乜乜，我又覺得老土。咁，但係我後來我點樣化解啲咧？我就話嗱，你對我咧同我對人哋一樣嘅。即係我對你同埋我對人哋都係一樣嘅。我要保守得你同我講嘅秘密咧，我同樣都要保守我同佢嘅秘密。咁我話喂，有啲嘢我真係唔方便咧，我同埋呢啲嘢唔好喺呢個時候去打攪人哋啦。咁佢哋都好。好啊，得冇啊，我例牌問下噶咋，咁冇啊，算啦，咁 都會諒解嘅， 係啊，都會咁樣。所以我成日都話我哋呢一行啊，即係成個廣播以及演藝嘅行業，係令到人長大得好快嘅地方。係啊，好多唔同嘅 situation 你要去 handle 各種嘅人際嘅關係啊，嗰啲嘢。咁所以。冇啦，我始終覺得喺港台嘅嗰段時間，到而家，我每一年有機會，只要我有機會上台去喺港台攞獎，我都會多謝港台，即係俾咗呢一個咁珍貴嘅階段，尤其喺我起步嘅時候，即係起碼我唔係我哋嗰年咧都好啲，我嘅下一年開始咧就有好多。一出嚟做嘢就十幾個人跟住啊，即係整頭化妝啊咁樣。咁其實有時呢啲咁大嘅保護罩對 artist 嚟講唔係一件好事。咁所以嗰陣時又跟下周生做下資料搜集，有時仲要喺港台嘅 office 啊，又 print 下。你問人借 printer， 你把口都要好啲啦，係咪先？借張台我冇台噶嘛，咁借人哋張台嚟寫嘢啊咁樣。咁所以好多嘅階段係為我而家。在社會上面做事呢，其實我覺得是打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哇，我們今集即是叫做特別節目呢，即是很難得請到張敬軒來的。 講你 是啊， 其實可以回來可以直 接。兩位大哥一開句聲，哎呀細佬即刻來 了。講這句你再回來跟我一起做節目。 剪低這句先。下個月轉節目找他。 本人言論不代表我經理人公司立場。 多謝張敬軒。 多謝 Ron。 梁永忠 Roland 梁子希十八廿二听紧你。 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下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熟悉，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每影一张相当中总少了你，成熟定会有些缺陷的美，无憾我的脾气，共你试过一起，在最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种福气，如遗憾我过去与你相关，但现在没有相关，你是一次燃提在某天都烟消云散，时间舍不得的宽松，这段时间没怪责在你世界太短暂， 即系做访问咧，被访者或者系咧，我哋访问人嘅时候咧，都会不断咧，好似呢首歌名咁啊，徘徊喺理性与任性之间。 嗯， 你会唔会感受到压力嘅咧？以前访问人嘅时候， 访问人嘅时候，咁僆仔嘅时候梗系有啦。 系， 譬如冇人识你嘅时候，你访问一啲好多人识嘅 artist 嘅时候，你会有压力噶嘛？ 系啊， 你会惊人哋哇点样睇你啊？ 系啊，问错嘢， 问错嘢， 俾阿姐闹咁样嗰啲 系 会 系啊系啊 系啦。 咁但系到系嘅。有人認識你嘅時候，你做嘢係易做啲嘅， 係、 因為啲人會，你係啊梁明忠啊，即係會已經有一份嘅尊重喺度，係真嘅，呢、這個。咁但係調翻轉頭，我又幾珍惜以前冇人認識嘅年代，因為嗰陣時你真係見真章啊嘛，即係啲人會因為你做咗啲乜嘢，譬如你訪問嘅時候問過你啲乜嘢，而覺得哦你有做功課嚟，你唔係翻嚟 hea 住做咁樣。 係，我成日覺得咧，以前譬如你哋。做電視台出身咧，係、如果去揸咪訪問人嘅話咧，點都幸運過幸福過我哋做電台㗎。 點解？ 因為我試過咧，我出身嘅時候咧，就係啱啱娛樂新聞眼嗰個年代啊、即係我，但係我就做緊港台，即係開始又係搏咪啦。咁、我係一個人揸住部機去訪問啲藝人啊、歌手等等㗎嘛。咁、但我見到娛樂新聞眼咧，譬如嗰個係古巨基啦，喂，你衰極啊，都有個 writer 同埋 cameraman 陪你啊嘛。 你就單打獨鬥咁樣啊？ 哇！我都～ 不知幾大壓力嘅，因為有陣時係做曬電視台訪問啦，之前係做埋記者訪問之後咧，去到第三先係輪到電台噶嘛。咁有陣時如果啲巨星咧好有個人風格啊，好有個性嗰啲咧，攰就唔做噶啦。我唔想做，好攰啊。咁我就交唔到功課噶啦嗰陣時。 係啊。其實咧，即係譬如有呢啲人想講呢一句咧，我而家攰，我唔想做咧，我就好想同佢講，其實你應該退休噶啦。既然咁攰，仲做嚟做咩咧？ 我嗰阵时僆仔边敢讲啊！我嗰阵时做电影探班就系试过一两次系咁啦。咁有一个真系好专业嘅，即系都系出名嘅搞笑嘅一个艺人啦。咁我谂住，咁我细个啊嘛，以为佢嘅搞笑，佢私底下都系搞笑噶啦。咁我就行埋去啊，咁佢做晒所有嘅访问啦。咁轮到我啦，啊你好啊，我系乜乜乜，我可唔可以同你做访问？唔做啦，好攰啊！咁啊走咗啦！ 哦，真系真系劲啊！ 系啊，童年阴影嚟嘅，对于我嚟讲。 阵间你话俾我听系边个啊？ 系啊，好似啲参赛者，俾啲嘢你估下嘅。 三个字，三个字。 系啦，系女艺人嚟嘅，咁样。 好啦，嗱，咁阵间翻嚟咧，就会有我哋另一个咧，就系 DJ 部分啊。 系。 究竟呢一位朋友可唔可以最后咧？ 系啦， 挑战成功，下个礼拜再翻嚟，定还是都系即系沉喺大海里边？ 杀出重围啦！咁啊，阵间翻嚟睇下边位 DJ 出现。 系佢啊！师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特别会员大会以大比数通过解散决议，公司秘书蔡耀昌在会后鞠躬感谢香港人过去32年来同支联会同行。他说相信过去32年的信念已经植根在人民心中。他又对天安门母亲表示歉意，未来要留待每名香港人成全信念在不同的岗位走下去。蔡耀昌读出正在服刑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给会员信件的部分内容，信中说任何政权都不能夺去人民的记忆和良知，争取平反六四，建设民主的奋斗就由千万人接棒。蔡耀昌又说支联会正式进入清盘程序，他和邓燕娥作为清盘人会按公司法例处理资产和负债，之后再召开大会通过报告，然后向公司注册处处长提交报告，支联会就会正式除名，即是意味解散。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之前外交部以事实清单形式列举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的一系列事实。他说清单有系统地分五大部分，共102个事项列出美国分别以炮制涉港法案、实施制裁、污蔑诋毁特区等干预香港事务，国际社会和香港市民清楚掌握美国霸权行径，对此感到愤慨。身在内地进行公务活动的林郑月娥发表声明，又说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和完善选举制度之后，香港继续是自由和开放的国际城市，营商环境丝毫没有受损，海外企业在香港的权益获得比以往更加的保障。随着香港更有条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海外企业在香港亦都会比以往有更多的机遇。一艘水警巡逻艇朝早在沙洲对开海面翻侧，船上四人堕海，三人获救送院，当局正是搜救一名女警。事发朝早8:00多，出事的巡逻艇当时正是执行职务，水警、消防处和政府飞行服务队到场搜救，翻侧的巡逻艇下午被吊起并拖走，获救人员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据了解，其中两人伤势较轻，另外一人入院的时候要戴上颈箍。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和美国司法部达成延后起诉协议，他即时获释，正是坐飞机离开加拿大回国，前往深圳。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十八廿二有师培，你好啊 ！Hello， 钟哥 ，Hello， Ruin 哥哥，你好，大家 好。点解呢十年啲 DJ 咧，儿童啲 DJ 全部都系两个字嘅啲名？ 系啊， 系啊，你系全名系？ 我全名姓卢嘅，卢师培。 哦，你真系叫师培嘅。 系啊系啊系啊，真名嚟噶。 以为假名你添。 唔系啊，嗰阵时咧，我问过风水师，咁我就话嚟到呢度可唔可以改个艺名劲啲嘅？跟住话冇喎，呢两个字已经最劲喎，对于你嚟讲咁啊。咁所以就用翻真名咯。 唔系咁呢个风水师可以换啦， 系嘛？ 都帮唔到你，系咪先？改咗个名都冇乜帮助咁样，定还是？佢好准啊！你已经系最好噶啦，而家 可能高峰未嚟咧， 啊冇错， 系咯。咁啊，师培你点样加入二台嘅咧？又 我自己咧就之前啦，细细个就好中意玩比赛啊、表演嗰啲嘅。咁跟住参加咗一个电视嘅比赛之后啦，跟住之后就识咗一啲电台人，咁就入咗某一间电台啦。 你参加咩比赛？点解参加电视比赛会识咗啲电台人，反而电视台嘅你识唔到咧？ 系咪？ 因为其实佢系嗰巴士嘅电视嚟嘅，系啦。咁跟住就识咗啲朋友，咁佢喺电台度做，咁话俾我听有空缺，咁我就去 interview， 咁结果就入咗另一个电台啦。咁但系嗰间电台就执咗粒，咁所以几年之后就好好彩啦，里边亦都有好多好好嘅前辈。咁引荐完之后，知道呢度都有空缺嘅，咁跟住 interview 之后就入咗嚟啦。 我都系嗰句，通常遇到呢啲咁样嘅新进咧，我都话港台其实系好硬净嘅。睇佢做嗰啲电台做到执咗， 系咯， 你过嚟呢边呢度都呢边都仲喺度嘅时候，即系我哋都够硬净嘅。 系啊，唔系同埋同港台有啲缘嘅，唔系硬净啊嘛，啱啊，呢度系永远都咁硬净，永远都喺度。 我惊你 搭沉船咯， 搭沉船。 唔系坐一阵啫，唔惊嘅，冇事嘅。 好。 系咁，同埋同港台有啲缘分嘅。嗰阵时我记得读紧书嘅时候有 join 过太阳计划，但系帮佢跳舞嘅。 哦， 系2011年嘅时候咧，嗰阵时就识咗某啲 DJ 啦。咁知道我喺舞蹈学会嗰度做主席，咁跟住就 我喺天文学会做主席啦。你唔好叫我识天文地理， 最难嗰啲。 唔系你主力吹水学会啫， 我真系参加过天文学会。 真系噶， 因为唔使开会啊嘛。 OK。咁所以有啲淵源啦， 系啦。 咦，咁你2011年参与过太阳计划，咁阵间啲问题可能你会识㗎喎。 我希望识啦，我都做咗少少功课嘅。 但我问緊係80年代嘅太阳计划嘛。 系囉、 我由第一代嘅太阳计划开始写㗎啦。我希望唔係问啲太难。 但係阿师培呢就啱做嘅，因为而家电头嘅 DJ 唔知点解普遍呢係越嚟越矮嘅。 系。 咁所以呢以佢嘅身高呢其实都啱嘅。 系。迎合呢个潮流。 你有冇五尺啊你？ 我梗係有啦， 咦？睇 落唔似咩？ 真係唔似。 啊，唔緊要。 著咗高踭鞋噶啦，已經同埋 係啦，著咗少少。 喂，咁啊有嗱 DJ 必答題同埋選分題啦。咁其實啦，今日已經係最後一集嘅初賽嚟噶啦。咁你應該都有做定功課啦，希望自己唔好負分咁樣嚇。 冇錯， 出現啦。 講講先，而家暫時最高分咧，仍然都係Kitty 啦， 係 40 分係。 刘龙呢就有38，咁我哋呢就有两位出线嘅。即係换言之你最低限度你都要挑战到38分都勉强可以叫做同分。即係一齐出线。咁如果你高过38分咁就更好啦。咁你直头可以踢走埋刘龙添。 咁你39分咁样下个礼拜返嚟囉。咁样 係啦係啦。 好 刘龙38分。 冇乜信心喎。但我想问下最低分系边个 最低分 啊，子龙啊， 仍然都系子龙系负12分嘅。 哦 ，OK， 只要唔好低过最低分就 OK 啦。 嗱，用呢啲目标咧，其实我觉得 就唔啱嘅， 系我哋梗系挑战极限噶嘛。 但我见你做足功课写晒 Q 卡， 系啊，但系因为 open book 啊，所以我惊我写唔晒，即系我有写咗 D Q 卡咯。咁但系如果大家问嘅问题系太过， 我装过你嗰啲功课 有冇啊？ 冇啊。 哦， 你可以抌咗佢啦，啲 Q 卡。 个个嚟亲都话好紧张，我都唔知紧张啲乜嘢。 系咯，见到你惊啊，好多人，你明唔明？ 嗰啲气场顶 啊，系啦， 好大压力。 唔系有压力系应该噶，即系 果個個行埋一齊都齊娃娃做節目咁樣就比較好噶啦， 咪係咯， 必定係愈強越強噶嘛。 好，咁啊嚟兩條呢個 DJB 答題先啦，好， 每條十分，都係嗰句啦，答啱十分，答錯扣十分。 係， 如果你棄權咧，冇事。 O K， 咁你自己諗一諗啦。 即係唔肯定嘅就可以諗下。 你自己諗一諗。嗱，呢條咧，唔係歷史題，係真係喺你身邊，正話喺你身邊發生嘅。睇下你有冇留意啦。好，嚟第一条。如果想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当然有好多方法啦。 系啊， 最简单用收音机啦，或者去港台嘅网站 LTHK.HK 听直播就可以啦。但系除咗呢两个方法之外，仲有乜嘢方法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呢？试讲出其中两种。 两种啊？ 哇！我只系识一种啫，都 我都系识一种、啊。 系 嗱、当然就要讲下我哋嘅手机应用程式啦。Mind 上面咧，你就可以收听到，除咗有直播啦，又可以听到我哋嘅重温，亦都得嘅。 系叫咩 Mind 啊？ RTHK Mind 啊嘛 ，OK 啱唔啱啊？ 啱一个啦， 唔好用一个问题去答一个问题， 系嘅系嘅，前辈系 系 啊 ，OK RTHK Mind 好啊，系咁答多个啦，要两个、啊， 仲、可以 啱唔啱噶？嗱，你讲咋，我唔知啱唔啱，你讲晒两个答案先啦。 扭开收音机听，上网听，除此之外，仲可以 嗱，除咗 听重温啦，喺网站上面。 咁扭网站咪 LTHK.HK 咪讲咗咯，收音机啦，两种方法啦。嗱，咁你就提出咗一个 LTHK Mind， 系 仲有咧？ 仲有第四个方法嘅咩？ 讲出两个方法， 系啊， 两个。 如果唔系点问你啊？ 喂，大件事啦！第四个方法是什么呢？我只是懂三个而已。 都说网上边又或者在所谓的 APP, App 上边呢都不是只得 RTHK Mind 的。 原来流动程式里面还有一个。 还有很多的。还有一个不是很多还有一个的。 是啊，所以说你刚才那些功课没晒用啊。 哎呀我隔离先。 又或者 隔离那个都不 是帮你的。 虽然他都做了几十年。因为我看完我都不懂啊全部。 原来我知道我知道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都是 RTHK 的一个都是手机应用程式但是不是 Mind 来的。 不要用一个问题。 On the go! 他自问自答啫啲后辈是啦。 On the go! 好 ,Are you sure? Yeah, sure! OK, 都是那句识答有十分答错呢是扣十分的。你不答反而是没事。 各位前辈， 反而系冇事啊！好，两个方法，答唔答？ 哦，答。 答案系乜嘢 ？Mind 同埋 On the Go。 答案系啱嘅，好。 Yeah! 其实咧，仲有三个方法嘅，你可以喺流动程式 RTHK On the Go 收听啦，或者系流动程式 RTHK Mind 程式里边可以收听啦。仲有嘅，你可以致电香港电台服务热线22724-0。22724-0都可以收听到电台的节目的。 哇真的好多方法。 好恭喜你啊有十分啊。 Yeah! 好第二条声音题请听以下的声带。 未出世啊你可能。 听一下先听一下先。 Saturday, 留下收音机就有班车等住你。不用太客气全面照顾你靓哥早餐似 buffet 搭上车卡车为你花心机有请嘉宾坐近你全是老友记全面告诉你细数心里的日记 好啦不可以再听晒因为个主持人出现了因为好啦呢条问题都是得我同李志刚识答嘅我相信。 请问 亦都是。 是啦。 是啦 刚刚听到的是二台的哪一个节目的主题曲呢你要讲出节目名称同埋主持人。 哇。 哇。 二台节目来的咁头先听到。 嗱好很明显是前辈啦。 是。 有返咁上下咁上下时间的验证啊。 咁呢个前辈还有没有在港台做节目 有。 有的。都是二台的。 而家唔系。 而家唔系。 曾经系。 OK。 而家系一台。 嗯。 哇咁明显 㗎 你个贴士。 唔系我都系。 投水投水。 我之前去过一台。 但系你嗰个年代唔系做紧电台啊嘛？ 啊又系喎，啊 得翻一个啫喎，咁样。 咁我收翻正话嗰个 tips 啊。 诶，嗯， 我收翻。 男嘅主持前輩， 唔好用一個問題，唔好答一個問題， 冇啦，冇貼士啦，俾咗好多嘢。 OK， 一台， 即係而家去咗一台， 我而家問緊二台嘅題目啊，你唔好成日諗住個一台先得嘅。 哦，你大家聽， 不如你講下五台好冇？ 唔好，我認真啲， 頭先咧首歌嗰啲，佢有唱過字出嚟嘅，好似關於車咁樣嘅。 咁啊，應該係朝頭早嘅節目嚟嘅，即係應該係陪住大家每一個早上咁樣 嚇。唔知喎， 唔知啊。 通常搭車通常都係朝頭早 同埋放工啊。你可以唔搭㗎，你有棄權㗎。 可以棄權㗎。 我估咗 試下先啦。 好嚟， 晨光，係嘛？ 咪邊個主持人先？你不如 主持人啊？ 係啊。 而家二台嘅， 可以俾啲 tips。 唔系，而家系一台。 晨光咧，因为咧，即系而家我做紧啦。 系。 我都未听过呢只歌系晨光嘅主题曲。我系一个好熟习晨光历史嘅人，先去做呢个节目嘅。我都未听过。 同埋头先咧， 即系唔系晨光？ 你梗系冇留意嗰个第一句歌词唱啦。Saturday， 扭开收音机。 Saturday， 星期六嘅节目嚟噶。哇。唔係而家係 咪冇得再播噶啦個聲？但再播就出嗰個節目名啊，係咪？ 係啊， 俾多一句佢聽下啦，有冇得繼續播啊？ 我哋佔住俾你聽下首歌先再，係啦 ，feel 下件事先啦。 唔係呢個由頭嚟，個 intro 好長喎、啊。 咦，咁啊要等一等先喎、 啊。以前咧，以前嗰啲主題曲咧好奇怪，啲 intro 咁長，我都唔知點樣啊。 俾啲主持人講嘢咯。 而家唔敢嘅，而家通常一嚟就要咩嘅啦嘛。 係 ，OK、 如果而家嘅前輩仲喺。即系喺呢度有节目嘅话，我谂紧一系就淑梅姐，一系就海琪，系咪咧？睇下有冇反应先，你哋嘅眼神。哦，淑梅姐 去过一台噶， 哦系嘛？ 海琪一路都系二台。 啊，淑梅姐嘅 系啊， 系 咁系系咩节目咧？嗱，听一听先。 碰碰车嘅乘客， 请 碰碰车 现 已 驶 近。 碰碰车，点解会有碰碰车嘅？以前 九点至十一点， 系啊 系啊，但系咩节目嚟？ 喂，出埋个名啊！碰碰车都唔识我而家 叫做碰碰车啊！ 如果师傅，如果你呢个题目，我哋俾咗咁多 tips 你唔识答咧，我觉得你应该 不如你弃权啊！ 唔系弃权啊！我觉得你应该辞职啊！ 但 吓、啊、有咩节目名同同啫？唔系晨光，你晨光第一线你就话你之前做过啦，唔系你已经唔系而家都做紧。咁但系咧， 你唔系唔系唔系唔系， 我好混乱。唔系而家钟哥都继续做紧晨光嘅，大家记住要支持啊！ 喂，你系几多年出世噶？ 我啊，八几年咯，八中咁样啦。 咁啊，咁佢出世嘅时候做紧啦呢个节目。 但系咪几岁？ 所以佢真系唔识嘅就真系。 唔系就算咧， 第一 就算呢个嘅名啊，即系呢个节目名咧，五个字嘅。其实如果就算你未听过啊，就算你未听过呢、這个节目名喺广播史上都系响当当，好容易嗌得出嘅。 碰碰车、哦，俾你加多两个字落去啦。嗱，你答到嘅话，都俾啲十分你。 开心碰碰车， 即系 星期周末碰碰车。 好，讲多次。 周末碰碰车， 边个主持？ 淑梅姐。 好，呢个系咪最后答案？ 系。 首先咧，我哋电台冇一个叫做姓淑叫做梅姐嘅主持嘅、 车淑梅姐姐。 系 开心碰碰车，唔系周末碰碰车。 佢真系好紧张。 你谂清楚未啊？ 谂清楚。 好，俾多次个答案。 周末碰碰车， 边个主持？ 车淑梅姐姐。 答案系。 啱嘅， 哎呀， 好攰啊，真系。 哎呀，你哋真系好好啊。 咁啦， 即系嗰个啊，耳筒当头盔， 唱片变太盘，就系咁解啦。嗰阵时， 周末碰碰车，车淑梅啊。 眼光星星天空，都市变得挤拥，遇着夏日回归的暖风，换上这多冬泳。像浪舞动，还是遍地艳红。光阴已静，又转到了第十个梦。热舞系属阳光的血统，高温心窝中，长延续十个梦，要等下日播送。像播种，要搬开香港，并非约九七，是十年努力有所得。要灌溉香港，建飞跃九七。 喂，呢首系当年嘅十个太阳啊吓，好，喂，嚟呢个 DJ 嘅选分题咯。 好啦，而家阿师傅都尚算劲啊吓，咁就有两条答中有二十分啦。咁但系嚟紧呢度咧就有三条题目你将要答嘅，咁就一至十分题啦。即系换言之好简单，答中你拣一分题就易答啲，但一分咧就得一分。答中一分，答错扣一分，如是者一样啦。答拣十分题，答啱有十分，答错扣十分啦。唔答亦都系唔扣分嘅。但系呢三条题目其中一条你可以用黄牌，黄牌你可以令到分数 double， 但系答啱分数 double， 答错分数扣 double， 就系咁样啦。 冇问题，我已经谂到自己嘅策略啦。 咁你而家有二十分喺手， 系 三条题目，请问拣几多号分数嘅题目呢？ 拣一条五分先，系 五分。好，你可以听晒题目先决定用唔用呢个黄牌嘅。 冇问题。 Okay， 五分题系咪真系呢条啊？ 系啊。 好。如果你唔识答，我都系嗰句，应该可以离开呢度。 唔好咁啦，我翻去做功课。 好， 我想听下。 请顺序讲出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六点，即系朝早六点，去到傍晚六点钟嘅节目名称。 咁多？ 一共有五个节目嘅。由朝早六点去到傍晚六点。 喂，而家嘅啫。 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跟住之后仲有 星期一至五 三五成群， 星期一至五 系 早上六点至晚上六点、 顺序啊吓， 顺序 唔系 顺序啊， 唔系要讲咗呢五个节目，系要顺序讲咗呢五个节目。好，你正话有提过有晨光第一线， 系 有提过风骚快活人，有提过三五成群，仲有咧？ 仲有。冇乜印象添，可唔可以俾少少贴士啊？ 如果冇乜印象嘅话，你请你可以离开座位同埋离开港台啦。 唔系问紧啲现役问题嚟 嘅 啫， 现役问题嚟嘅。 仲有，哎呀，我脑里边 顺序、晨光风骚之后， 晨光风骚之后就系、是、 嗱，好简单嘅， 好啦， 识答。有分啦， 唔 识答系倒扣嘅。 我可唔可以弃权啊？ 可以， 可以。 我弃权，我再听第二条得唔得？六分得唔得？想听。 但如果你弃权呢一个咧，有啲 嘥咗咯， 嘥咗。 不过算啦， 因为好简单啊嘛， 好易答嘅， 系啦， 好易答，真系好易答。 我转头翻嚟有时间再答得唔得？ 你转头翻嚟出年答啊，不如好唔好啊？好啦， 好 啦， 我听埋其他先。 冇啦，你咪弃权啦，呢条弃权冇咗噶啦。 唔紧要啦，唔紧要，我听埋其他，我个策略系听多几条。 好，好 ，sorry 啦，咁呢条你弃权啫，唔扣分。好，答案系首先有晨光第一线，跟住系风骚快活人，然后 Made in Hong Kong， 跟住有三五成群，跟住有骚动音乐。 系、哦，全部我都听过，不过唔记得咗添啩。 好，继续啦，选咩分数？ 六分， 六分， 六分题。 嗯。 星期一至五晏昼五点到七点嘅节目就系骚动音乐啦。 系啊系啊， 两位主持人波胜同阿宾臣会为受访嘅歌手送上一份小礼物嘅。 哦， 请问礼物系乜嘢咧？ 嗰、那个好似卷轴嘅嘢，即系佢哋自己写嘅一个徽章啊，叫做定卷轴、 啊。你攞唔攞黄牌呢、這个？ 攞啊攞啊！ 用 我想黄牌， 用黄牌，但答错就扣六分噶咯， 唔紧要啊，呢个 系咪扣十二分？答错扣十二分噶， 唔紧要啊，人生最紧要把铺埋有啲时候。 好， 识答 案系乜嘢？ 嗰、那个卷轴。 好，系咪用黄牌？ 黄牌。 答案系啱嘅， 好嘢， 当你啱 十二分。 有一个卷轴系写咗一句说话，而嗰句说话咧就会用歌手嘅名字或者佢歌曲嘅名称咧嚟做其中嘅一啲嘅文字嘅。 好，而家有32分啦。 三十二分， 好，你争取啊， 好啊， 仲有两分零钟， 七分，跟住， 咦，七分佢就出线噶咯， 系咪啊？呢、這个就系我嘅策略啦。 但系你 sorry， 你冇咗黄牌噶啦，系咪七分题？ 系。 好，你即刻剩下少少时间啦。 紧张啊！ 请讲出我嚟紧会读有四个名字嘅，请讲出以下边一位未曾做过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嘅固定主持。 系， 听住四个名，包括咗 A 董敏妮 ，B 麦雅智 ，C 唐妹 D 欧文斯，哪一位未曾担任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这个节目的固定主持？ 好抗 C 唐妹， 好 firm 啊， 好 firm 啊，你平时都有听节目噶嘛？ 答错是扣七分的， 嗯， 会不会你记错噶？ 不会啦，忠实 fans 嚟噶嘛。 你连顺序朝早至晏昼节目都讲错了， 紧张啊嘛。 A 董敏妮 ，B 麦雅芝 ，C 唐妹 ，D 欧文斯，边个 ？C 唐妹。 答案是啱的 哇，爆冷，点解个个礼拜都爆冷嘅？而家 好开心啊！ 估唔到呢啲咩标美会添。 喂，阿刘龙原本谂住 请定假，下个礼拜嚟。 咦，咁真系唔使嚟咯。下个礼拜进入总决赛嘅，系两位女仔，真系。 真系估唔到啊！真系估唔到。 系啦，就系阿崔洁彤啦，同埋阿施培啊，而家。 哇！即系估到下个礼拜嘅决赛会突然间一个标咗美会嚟咗啲。 系咯系咯， 太好啦！又可以再嚟玩。 你喺电台有冇朋友噶？因为你要叫啲 你可以叫啲朋友嚟做你嘅智囊嘅。 系 啊。系啊， 我问一问啦。 如果你冇好好呢个礼拜，快啲结交下啲朋友。唔系，我惊你下个礼拜话晒 Kitty 多啲朋友嘛喺度。 系， 多谢晒，多谢晒施培师嘅。咁亦都咧，记住下星期嘅我哋十八廿二听紧你咧，就会将会进入咧我哋无论系听众或者 DJ 嘅总决赛嘅部分啦。 系啊，期待已久啊，就系呢个总决赛嘅大日子啊，10月2号啊，咁啊到时见啦，施培同埋 Kitty 啦，同埋咧五位嘅进入总决赛嘅听众朋友嘅，下个礼拜见，拜 拜，拜拜 ，Thank you。